本地互播全免费， 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准时光临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谢谢你们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投票评论啊、点赞，最后呢所有的数据啊、集结成刚刚收到的榜单，2018年第48期中国榜 Top 40 啊，48一年就52，那、这一年就快要过去了哈。好，本周第40位呢是两位曾经在同一个舞台上啊、一起来竞争的好战友好姐妹，段林希、李斯丹妮，当时是2011年的冠军段林希和第6名的李斯丹妮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时而，在这里面的 rap 的部分由李斯丹妮来完成啊。 住着时间滴答滴答，最美的代价好了伤疤忘不了牵挂，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不退不美，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风自由地吹，不畏不悔，疲倦了梦 是往下坠才开始忏悔，给了梦误会，执着不见了，不怕也怕了，全是你的我的我的你的全都无所谓，是谁让我后悔，全部趋炎附会，站在山顶狂风吹，我摇摇欲坠就像负累，没空养精蓄锐，上马等到赴会，不是不跪不畏不退， 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不退不美，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风自由地吹，无畏无悔， Number 第39位， 吉克隽逸，2012年出道，比刚才两位呢晚了一年啊。当时《中国好声音》他是刘焕祖的冠军，全国第3啊。我们听一下上榜11个星期。这首歌呢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的红新歌，最高第8 ，Space Oddity， 选自吉克隽逸的《世界公民》这张 album。 A beautiful view 38位， 全心如宁静映出我身影，透过深邃眼底看见满天星， 眉黛含美景，相视如水墨丹青，心心相印，青色和你 我夫妻， 声音是非常 match 的。这首歌呢叫琴瑟和鸣，崔子格和简弘毅哈，互相融合的感觉听起来很舒服，也呼应了剧集的情感脉络。没错，这是一首 OST， 目前正在播的一首超网唐专片尾曲琴瑟和鸣第38。下面是上榜四个星期音乐当中的深情啊，传统和他现在的夸张出位的造型形成强烈的反差。 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 手靠近， 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丽，我就爱你呀，爱你呀，爱你呀，温馨故事里我的你就 陈志鹏，我就爱你呀、啊。 36位， 我不再等着别人的慷慨，我不再是抓着青涩裙摆楚楚可怜的女孩，不再害怕漂浮在人海，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已看开，我不在。 这首歌是张靓颖为陈少琪的原创音乐剧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我不在》，最高第8，上榜9个星期的时间。金培达作曲，甘世佳作词。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8期 Top 40。 回忆中青春的色彩，被岁月漂白。相信有永恒，是对自己不坦白。我不再等待被爱来关怀，我不再是青春日记本里写满无奈的女孩，不再等待奢侈的恋爱。 35位。 这是日本偶像团体 AKB48 中国内地官方姐妹团成军的首支单曲 AKB48 Team SH Love Trip。 23个人的团体，他们的活动据点是上海，所以叫做 SH。 新歌进榜第35位， 奔跑的南方，变成大人的我们，终于 就是新的团体，记住他们的名字啊，叫做 AKB48 Team SH Love Trip。接下来是胡波涛，这位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的一首单曲叫《丑牛》，第34位哈。词曲编制作均是由他本人来完成。 33位呢？ 金沙，甜美的金沙带来回到明朝当王爷之杨凌传的一首 OST 叫若只如初见，上榜4个星期，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33位哈。 32位呢？ 令默默，来自创业时代这部电视剧。 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面对你我才更确定，将回忆全部都收藏，关上不感伤，对时间的愿望，明天我还有渴望，我们选择相信能得到的回忆， 这里是正在直播中歌榜2018年第48期中歌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好，另的一首歌曲叫做默默，接下来我们听第四军团的排头曲啊，非常有趣的一首歌。这个电视片呢叫做上新了故宫啊，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多去了解传统的文化国粹啊，以及这是文化传承的一种体现。来听一下同名主题曲上新了故宫，邓伦和周一伟啊。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浙江卫视热播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第三季继续播出。周五的节目中，各种抽象的限定词纷纷上线，从打碎节奏加以重组的《过火》，到巧妙融入女生独白的《我知道你很难过》，再到慢速版的《李白》，编曲大魔王胡彦斌导师连续改编了不同曲风的歌曲。这一周他被要求把限定词唯一改编进张学友的歌曲《你冷得像风》中。面对如此挑战，宝藏男孩胡彦斌大喊头脑空白。湖南卫视首档原创励志声乐竞演节目《声入人心》已经开播六周，演唱成员们用动人的嗓音、生动的表演和稳健的台风，让美声、音乐剧等不常见的音乐走入大众视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在播出的第七期节目当中，六位零公演成员首次开唱。梁鹏杰唱完一曲悠扬的《天边》后，父母和姐姐意外现身录制现场，久违的见面让梁鹏杰激动大哭。而陈柏豪深情地演唱了一首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Remember Me》，他坦言自己没有太多的技巧，也没有很好的高音，唯一想做的只是真诚地把歌曲完成。近日历经一波三折的以团之名正式官宣，练习生当中有已获不少粉丝追捧的已出道团成员，还有据说是公司压箱宝的王牌出道预备役，但更多的还是未出道的成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融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48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40位戴琳希、李斯丹妮的《时而》，39位是吉克隽逸啊，恒星哥上榜11个星期的《Space Oddity》，38位新歌崔子格、简弘毅的《琴瑟和鸣》，陈志鹏的《我就爱你》啊，排在第37，36位是张靓颖的《我不在》，35位呢是全新成团的 AKB48 Team SH 的《Love Trip》。34位是活泼他的丑牛，金沙若只如初见，排在第33。32位是阿令的默默，31位邓伦、周一围上新了故宫，两位演员哈。那接下来同样是两位合唱哈，这是朱星杰啊，非常有流量的一位新人，他带来的自己的创作的单曲啊，还包括跟三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一首单曲，以及呢和张燕凯来合作。张燕凯在如懿传当中呢扮演了六阿哥，参加了明日之子跟了偶像练习生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Gateway。 把灵感写下来的都是我的财富，踏上前路，拨开迷雾，和我红米在饭桌上，现在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再次在你面前引爆全场，解决所有问题，欢呼声的此起彼伏，观众席变成 gay， 为了念念当心麦克风的威力，就让它叫我继续单飞， dance with me， come on， 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Get it so tight. Self-down shirt off. Gotta get 第二十九位， 我家拳砰砰砰，我真是砰砰砰砰，当勇士成为广场大妈们的救星运动， 我要做李小龙， 战斗让张飞打飞头，同和也无差别，全加入，这就是我的战斗。 换了主唱的 FIR 全新出发，和范逸臣共同来演绎的这首歌叫做《功夫狂潮》，本周上榜五个星期哈，下降了十二个榜位，第二十九位哈。选这首歌呢，副歌真的很好听，叫也很好。这首歌的特别之处是父子两人联手来完成创作，他的儿子林廷汉作词，老爸林隆璇作曲并且演唱哈，很有意思，也很好。第二十八位， 你不要我在你身 林隆璇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啊，他写的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是不是就很经典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第27位通过本节目首发何静大病初愈之后写的一首歌曲，叫做《太爱太爱你》。 迎来儿时你薄厚的缘，你昂首起航站在世界之巅，任凭岁月流转，这份爱相随，有我在你的身旁，你会拥有无穷的力量。 第26位。 为什么颤抖的我被呐喊值得，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成名的颤抖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配角终于赢得感动，别英雄忘了太天真。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音乐人光泽作曲，著名的姚若龙填词，光泽演唱的《中毒》哈，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张的专辑当中的首发单曲。 表示他仍旧爱你，一个最可悲的人，有可怜的心，还有最可笑的逻辑。迷信坚持有意义，才会被错爱痛击。我这疯狂的傻子有什么权利骂你不聪明？为什么冲突的我还大喊着的，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成名的冲突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配角终于赢得感动，别英雄怎么背负你写不通。什么中毒的我还大喊着的，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成名的中毒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配角终于赢得感动，别英雄忘了太天真是恶魔。 Number 第25位。 每个年代每段青春都有 这首非常燃的歌曲叫《热血青春》，是李晓东梁古池演唱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主题推广曲，由科尔钦夫作词，谭一哲作曲，谭一哲制作。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第24啊，这首新歌进榜萨顶顶，担任音乐总监的创意音乐剧《我的小伙伴》当中的一首唱段哈、收录在舞台剧的第三张系列 EP《我的小伙伴之玫瑰物语》，这首歌就叫做《玫瑰之歌》，萨顶顶啊。 三位 这又是一首运动会的主题曲，这是青少年国际足球锦标赛的主题曲哈，燃的青春，来自平安和金美儿，燃的青春。 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2018年第48期 Top 40啊，第30位是朱星杰、张彦凯的 Gateway， 第29位 FIR 范逸臣《功夫狂潮》，玲珑璇也很好，第28位、27位是何静《太爱太爱你》，26位光泽《中毒》，25位李晓东梁谷齿的《热血青春》，24位撒丁丁《玫瑰之歌》，23位平安纪美儿《燃的青春》。本时段还有两个席位哈，马上将听到的是一首传统的港乐哈，蔚蓝在月台上等你。 22位。 我你将要离别了，求你不要逃避了，情爱失去价值，不够努力问你做过多少，时间不会停顿了，由我出发那刻 在月台上等你，蔚蓝。是想起了当年港乐飘飘的黄金年代哈，像我们这种七零后还有六零后，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大家纷纷啊，八十年代就开始纷纷学唱粤语歌哈，学得不亦乐乎。 谁已追到疲倦了，谁也等到麻木了，情爱分分两极，充满压力是吗？代价不少，时间。 2018年第48期中国网 Top 40正在直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别走开，一会儿全国时段将会有 Top 40啊。再来听一下呢，上榜三个星期也通过本节目首发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偶像练习生的组合 9% 首张唱片 To the Nice 当中的创新者，第21位。 手机程序无法套用公式，快自定游戏模式，不再被谁歌声。Break the lock， 拿出武器 ，You better call the cop， 我带你 be free。潮流淹没潮流 ，Wrong and wrong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 自由穿梭，极限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 没规则是我们。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the

王菊唱歌真棒，舞台的表现力也挺棒啊，他是一个全面性的艺人。 Work for me number 20 第十九位。 接下来的连续两首都是翻唱作品，都是来自好妹妹，都是来自同一部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花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 这首歌原唱我就特别喜欢，包括 Sally 哈，叶倩文也是我在九十年代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1994年她的专辑叫做《女人的弱点》当中收录这首歌叫做《我的爱对你说》。我们先听到是翻唱版本，来自好妹妹乐队哈。 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现在，这份爱在， 真好听啊， 希望你感觉到。 Number 第十八位。 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这又是谁在没完没了地唱着。 好妹妹的日子，这首歌呢是小柯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哈，小柯作词作曲，日子哈，现在被好妹妹来翻唱啊，服务于我们的四十年，这部在江苏播放的电视剧。 枯黄的树叶飞着，寂寞的人儿看着，满街的歌谣唱着，随便的听听算了，想说的话也说了，想爱的人也爱了，何必苦苦的等呢，为什么呀你，这又何苦呢，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窗前的姑娘哭了，孤独的云儿飘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风儿唱着，还能有谁在没完没了的停着。 原版日子呢是十八年前收录在日子1997-2000影视作品精选集当中哈，好妹妹翻唱小柯。接下来呢是一对好朋友啊，终于呢在一起来合作，那么这也是很久没有听到过苏醒非嘻哈类的作品诠释了，来听一下这首 OST 何洁苏醒水仙。 此生一君堂，念念不休。 起走再从头。 Number 第十六位。 素手荒唐酒满城春色红花醉， 来自上海的歌手黄龄啊，歌声总是百转千回哈。来听一下这首 OST， 爱情轻喜剧《一飞难求》的片头曲，叫《钗头凤》啊。 好久不见的王心凌啊 Cindy 啊，来听一下她的第十二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爱的重量》。 这种感觉那么真实，好痛，给我一个秘密，好美丽，放空着心里想念着你。 新歌劲榜王心凌《爱的重量》，选择她的这张新的专辑《Cindy Loves to Sing》啊，也是电视剧《爱情的开关》的主题曲哈、啊。那接下来又见到了一首 OST， 来自谭旋音乐工作室的苏诗丁演唱的《心弦》。 诗丁呢，之前一直有很长时间的歌手的生涯，直到今年他以踢馆阵容参加了歌手2018，才会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他哈。心弦 三位 管他的身材管他的仪态 Party 里面自由自在不跳不爽快不爱不痛快心玩起来才是笨蛋 Oh everybody 一起 get up Oh everybody 大声说 Oh everybody 一起 get up 56岁的 Alex 朱德伟，你听得出来他音乐当中有56岁吗？你知道那种 fashion 的是骨子里的哈，任何时候他都能够抓住当下最流行的一些节奏啊。别说56，你看这两天57岁的张学友在北京哈演唱会，简直精彩至极哈，所以致敬他们这些。 抱抱心里哭就大声叫出来 杜德伟起来 Number 13啊， 每天都要来点微笑，时间的流转剩下的变化，我的精彩到哪忘怀 Oh everybody 一起 get up Oh everybody 大声说 Oh everybody 一起 get up起来 12位，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带着微笑把回忆全都收藏好，我会安静不去打时刻，我会给你拥抱，我会陪你变老，我不逃。你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吃了一跤，一不早，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 喜欢听小胖唱歌，林玉群的《如果重来》这首歌最高曾经冲到第三，本周排的第十二，上榜七个星期。小胖声音当中自带了那种深情化不开的元素，这种感觉来唱情歌啊，你说怎能不打动人呢？我是麒麟，谢谢你这个时候锁定啊，我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啊。接下来我们听首 OST 啊，王铮亮他担任燃音乐的 COO 啊，这部剧的 OST 都是他来这个完成的哈、啊。王铮亮作曲并且演唱的《任我》啊，这个江夜的一首主题曲 Number 11，稍后见。 哪来的什么绝对的光明？有光的是我黑暗中的眼睛，胜负过着我，缠绕扭成绳索，有魂魄喂养欲望生活。有一个我，再别有谁成过败过，何以而为？桃花开过，心不留余刻，醉夜狂奔眼蹉跎，流落残茧的残破。是魔，为谁如何论说与我？此生起落为战而活，就忍着恐惧熬成心魔。没有谁占据我的心，不为谁而懦，再决定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萨顶顶《玫瑰之歌》。

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嘿、hey,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8期中国榜 Top 40。 第20位王菊 War for me， 19位好妹妹我的爱对你说，18好妹妹日子，17呢这首新歌是何洁和苏醒搭档的一首 OST 叫水仙，黄龄的钗头凤排在第16位，15位王心凌的新歌爱的重量。哇、哦、爱的重量还是黑马歌，恭喜一下 Cindy 哈。第14是苏诗丁的《先贤》，13位是杜德伟的《起来》，12位林奕群的《如果重来》，12位啊，11王铮亮的《任我》，接下来还有10个席位，来看一下腾格尔的一首 OST 叫《凡人英雄歌》No.10。 好人难当，命不难逃，世间自有公道。英雄皆凡人，同时大声笑，红尘俗世莫烦恼。 电影《武林怪兽》的主题曲哈、 啊、Number 第9位。 现在真的如果没有 OST 的话呢，华语乐坛一片萧条哈，还好有这些影视剧来买单呢。我们来听一下汪苏泷的这首 OST《火王之破晓之战》的插曲， 情丝难尽 不复， 即使别离，看不穿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晴，再相遇不负卿。 时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 的凄凉，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斗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 这首歌我也挺喜欢的，李建清个人第一首中国榜的冠军单曲，他为电影带来的同名主题曲叫《找到你》。这首歌呢是李建清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啊，编曲制作呢是李宗盛的御用编曲，叫做 Mac Chu 啊。本周和上周一样排在第八，上榜十周啊，非常厉害的一首单曲。OK，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李荣浩第五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耳朵》，Number Seven。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乱塑胶的眼睛却是草。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第六位。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 又见王铮亮，不过这一次呢，这首歌不是他自己的燃音乐制作的啊，他应该就是接了一个活儿，量身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插曲，叫做你从未忘记啊。这首歌曲成绩相当厉害，上周冠军呢。 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等不必等疼 素汐现在非常多人追捧她，因为她确实从话剧的小舞台，现在呢连续两部啊这个称霸大荧幕的作品哈，让人心服口服。这是任素汐为她所主演的最新的一部电影啊带来的推广曲，叫做《湖广生》。不管是之前的驴得水，还是现在的无名之辈，哈，任素汐，哇，这演技绝对不是好惹的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刘美玲的一首 OST《莫忘》Number Four。这是王铮亮领衔的这部剧《江夜》的王珊珊人物主题曲，叫《莫忘》。 盼着有风捎去那一句喜欢你。 Number 第三位。 这首歌曲呢当过冠军，本周又反弹了一个榜位啊，叫做谢谢陶晶莹这张专辑当中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啊，强烈辨识度的 vocal 啊，让桃子就是随便一唱就能够让大家记住他。 二位，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要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 I hope you。 苏立生爱好忧郁症，来自他的第二张 EP 叫做认苏，不是我普通话不标准，这个认苏，苏是苏立生的苏，江苏的苏，不过他是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小伙子哈。 Number Two。 曲终人散到别离，谁在危言耸听， 多，总措手不及。我想问问我自己，还有什么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 2018年第48届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周排的第十位是腾格尔《凡人英雄歌》，第九位汪苏泷的《不负》，第八位和上周一样，李建清的冠军单曲叫《找到你》，第七位李荣浩的《耳朵》，第六位是王铮亮《你从未忘记》，第五位任素汐《湖广生》，第四位是刘美玲的《莫忘》，第三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第二位是苏丽生《爱后忧郁症》。我在北京，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恭喜的是诺尔曼，这首歌嘛非常有意义啊，因为这是他今年两个月前去了天堂的父亲的一首歌，由诺尔曼作词作曲，纪念布仁巴雅尔的《野马的睫毛》。 全世界都陷入了悲伤，我却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月亮，它骑着风马飞向远方，天空可能想听它歌唱。伟大的你，渺小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他轻柔地告别了我们，撑起天空的双手轻轻放下，于是天空就亲吻你地面，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温暖的你，孤独的你，孤独的你又变成了温暖的你。天真的我，成熟